你会永远陪着我。若我的跟我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我愿意，真的愿意付出所有，也要保护你。哦，在一起是件必须的事，请记得我有多

是雪。

是歌手，在外太空， 外太空 放轻松。这是一场 party， 所有人都挺立在了屁股上的座椅。当 MC 二人摘掉紧箍咒， 终于用手里拿出麦克风。 Get what the fuck， everybody let's fuck， come on 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 大家脑袋 try try， 先把脑袋 try try， 先把脑袋 try try， shake it up shake it up shake it up shake it up。 说出来，这一段故事不会太精彩。1, 2, 3。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见，可是我从没改变，我怎么改变，我怎么找也找不到那从前的脸。

的歌曲《等待》。我觉得等待是情感的一种独特表达方式。炊烟起了，我在门口等你；夕阳下了，我在山边等你；叶子黄了，我在树下等你；细雨来了，我在伞下等你；而当我们老了，我会在来生等你。惊蛰过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起真正的第一场春雨，也许也需要我们等一等吧。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来自于周杰伦《青花瓷》。 渲染是旅途，韵味别私藏。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天天在等你，而我在等你。岁月渺渺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树根里放浅草的飘逸。 顶呱呱集团专注房屋抵押贷、汽车贷、个人信用贷等贷款代办服务，找顶呱呱办贷款代办服务，成功再收费。电话52514000，记住52514000。 贷款代办服务就找顶呱呱，上小顶网。

是要持续仍旧珍惜，还是回到原地？如今此刻的我的确是有一点疲倦，雨都停了，天都亮了，我们还不懂这爱情路究竟带我们到什么地方？是要持续仍旧珍惜，还是回到原地？如今此刻的我的确是有一点疲倦。只是有一点疲倦。 它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其实开了这么多年的车，大家都发现了给前挡风玻璃贴膜的还是属于少数的，但是有的人却认为给前挡风玻璃贴膜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他们觉得汽车膜能够有效的隔热，从而降低车内的热量，不但人会感到舒适，必要时开空调也会降低空调的负担，还能省油。另外，车膜还能阻挡一部分紫外线，以减少其对人体的伤害。如果出现交通事故导致前挡风破碎，有车膜的存在还可以防止玻璃碎片飞溅，减少对人造成的伤害。认为贴膜有必要的主要就是基于以上几个原因，但是他们却忽略了一个问题，现在很多车型的前挡玻璃本身就是隔热和防紫外线的，而且也仅仅是前挡玻璃，两侧的玻璃和后挡玻璃基本上没有这个功能。如果不信的话，你可以拿一个验钞灯试一试，看看是不是真的防紫外线，拿出100块大洋隔着车玻璃照射，看能否照出那个隐形的100，如果能照出来，就说明车玻璃不防紫外线，反之就是防紫外线了。另外，前挡玻璃中间有一层夹胶层，也就是用来防爆的。原来在前挡风玻璃设计之初，设计师早就把玻璃碎片飞溅的情况想到了，所以你的担心只不过是多余的。根据国家标准，汽车前挡玻璃透光率不得低于70%，普通汽车前挡玻璃自身透光率为75%上下，因此前挡贴膜必须达到最低90%的透光率，才可能使前挡贴膜后的透光率依然超过70%，才能符合国家规定。但是目前市场上的前挡膜透光率极少有能够达到90%的，即便达到，由于贴膜时膜和玻璃之间无法做到真空无隙，加上膜被胶的痕迹，这样就很难保证能完全控制好透光率了，弄不好还会影响行车视线，造成安全隐患。今天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前挡风玻璃究竟贴不贴膜，这个问题还需要弄清楚自己需不需要才好呢。 幸福就那么笃定，

册、建筑资质办理找顶呱呱，电话5251-40。 会计代理、贷款代办服务找顶呱呱，电话5251-40。 商标专利申请找顶呱呱，电话5251-40。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电话5251-40，上小顶网。 经典调频，北京 FM969 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天气回暖，春雷始鸣，惊醒蛰伏于地下冬眠的昆虫便是惊蛰了。惊蛰时节正值九九艳阳天，大部分地区平均气温回升到了零摄氏度以上，这样一个时节里乍暖还寒，适当的春捂要防止倒春寒。春光明媚，万象更新，周末你有没有和他相约郊游踏青呢？今天九九九，我是亚威，春雷响，万物长，你感受到了吗？

此向他注视，原因只得你知。我心这天仍然依依，某些我应放低的往事，前腰一辈子，好吗？我如今尚孤单的我，会说一声不错，你永不可知我。 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